情歌，迷人的微笑改变了沧桑的容颜，透过温柔的风景你就看见了一个月亮花雨声，一个月亮上了蓝的笑脸，透过温柔的风景你就看见了一个月亮花雨声，一个月亮上了蓝西姑娘的鼻尖上，那西姑娘